亡嘅事件同警方爆发冲突，涉事女警同埋一名主管请辞，已经离开所属嘅布鲁克林中心市警队。但示威活动未见平息，喺当地星期二晚，示威者向警察总部投掷水樽同埋其他物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混元弹同埋橡胶子弹驱散佢哋。据报超过60人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36点，升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47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6，人民币6.536。英镑兑美元1.378，欧元兑美元1.196，澳元兑美元0.77，新西兰元兑美元系0.71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5.5美元，卖出1,73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东部地区。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缓慢移动，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星期五稍后雨势颇为频密，下周初天气好转，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财经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唔可以喺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第三晚的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 Annie、 John 爷，有敏大人，还有我莫莉，大家好啊。 Hello 是啊，你们好啊。我想说呢，即是现在很多人都一定是很想搭飞机啦，我直情上网会不停在 search 呢，几时可以去旅行，几时呢泰国有放宽啊，即是我已经不停在上网 search 这些资料。 我记得你本 notebook 都好像 passport 那样。 是啊是啊是啊，跟住仲要揸着盒子，那个盒子就是希望会飞的。搭飞机这样东西呢，开始虽然就话去唔到旅行，但系有好多嘅航空公司咧，都已经搞紧一啲咧，就系俾大家都尝试，即系试翻呢个搭飞机嘅感觉啊，等大家唔会咁闷啊，以解呢个 止咳系嘛， 系啦，搭飞机之苦。咁跟住香港都搞咗一个嘅，咁香港嗰个要钱嘅，好似我唔记得四位数字啦，跟住之后咧又系飞一阵间就翻嚟，咁啊就咁喺香港兜个圈，但系好笑。 我之後聽人講咧，話原來係同啲空姐喺空中玩冰糕，即係喺空中玩冰糕喎。咁我做咩唔自己喺地下同啲 friend 一齊玩冰糕啫？ 喂，但我覺得呢個咧，同平時坐飛機嘅感覺係好唔同啊。嗱，如果我哋要成件事咧象徵度高，就彷彿你即係啊，我一個 vacation 要去放假啦。咁你由上飛機嗰刻，其實有人就瞓覺啦，有人咧就即係睇書啦，係啦，飲嘢食嘢，即係其實就總之就係冇空姐。同你玩冰糕呢一个环节噶嘛，所以其实佢呢个好失真啊，唔得啊，我觉得呢个 delete 空姐冇理佢啊， 冇错啦，应该继续都系无理佢，但系就一样照卖 duty free 咯，即系呢啲有噶嘛呢啲环节。 咦，我就系想讲一样嘢，咁跟住 咯 ，duty free 哦系咩？ 唔系佢都有嘅，只不过转咗第二间公司去。成即系继承呢个免税店啫，应该系嘛？好似系 空中会差咁多咁多货俾你啦，可能又要落翻去飞机先。 但系就嗰个餐应该有得食嘅，点都 系 一个重点嚟噶嘛？飞机餐。 但系好似话咩啊？个飞机餐因为 唔食得飞机餐 系啊， 喂咁唔掂喎！咁其实系做咩啫？ 上面同空姐玩冰糕咯。 佢哋就係要將個身份證塞落去嗰個衣度嗰度，佢哋個心入面先至覺得我喺嗰度咯， 係啦，即係感覺就係要咁樣嘅，一定要過關或者去機場。而家咧，台灣唔再搞齋飛咯，佢俾你喺網上做一個 speed dating 啊，佢幫你搞單身派對，咁佢搞三場嘅 飛機上面 speed dating 啊， 係啊，咁佢 咪行嚟行去啲人，好唔 係交換位坐。倾偈啊嘛，即系譬如我坐紧第一行， 即系五分钟就坐前一格咁。 系啦，我觉得咁样咯，不停除 seat belt， 不停 啦。啲女仔坐喺窗口，有啲男仔咧就倾完五分钟，全部就褪后一格，咁会安全啲。 系， 但如果系，但如果系咁嘅话，边个去睇啲夜景咧？佢哋讲到就系话好浪漫啊，一齐睇夜景。咁我咁样行法咁忙，五分钟行一转，换一换位， 唔系为咗睇夜景噶啦。 系 睇 speed dating 啊嘛， 睇其他景色啊。 嗱，一系咁，我哋派任何呢去， 系 你参加 台湾啊？点入境啊？佢 咁又系，咁又系 台湾人， 咁又系 加券先得。 系啊，唔系啊，加券都未必得啊，因为 加券未必得。 系我再上网，因为 search 咗一啲资料，我讲紧呢一个 speed dating 有加券都未必得，因为原来佢申请嘅资格系比较难噶。咁啊，讲完个申请资格之后，再讲下佢究竟有啲咩玩啦。咁佢就话啦，原来呢一个嘅申请表申请。資格咧有分嘅、哦，首先咧呢一、這個必須要遵守以下嘅條件就係咩咧？第一，你係單身嘅， 我咁啱啊， 係啦，有啊，但係有個就冇啦，就係、是、你有台灣嘅户口，即係應該係有佢嘅户籍，我估 哦， 咁冇啦， 咁冇啦， 佢唔想你哋咩啊分隔兩地啊，相思之苦、啊， 同埋佢唔想你借呢個機會移民台灣。 哦， 會唔會係咁咧？嗱，即係我啲陰謀論 咧，可能係，可能係，可能 諗住喺呢一度 係 陰謀論， 係因為點解我話會可能係咧？因為第二個 item 又係好鬼嘅， 嗯， 佢話要有學歷喎， 點為之有學歷？ 我估係可能係大學或者以上嘅資格啩。 哦， 系啊，因为佢就译翻嘅时候就系咁样写咯。 OK， 跟住第三咧，仲有噶、哦，原来有分嘅，男仔咧就系28至38岁之间， 嗯， 女仔咧就系要24至35岁之间，你先至即系你要有晒头先所讲嘅条件，你先至可以参加、哦。 我有呢啲条件唔使参加啦，系咪咁讲噶？好多环境都可以识到朋友啦。 但系唔系啊，而家好似喺陆地上面都好多人系高学历，但系反而拍唔到。 唔系住先，我想问一下先，有冇分头等同埋？business 同埋普通先。 我私底下嘅时候有同 Annie 讲，我就话喂，因为 Annie send 俾我嘅呢单新闻，我都同佢讲，喂，我可唔可以参加头等嗰 头等嗰啲咪嫁个有钱人嗰啲桥段啊？ 系 即系头等嘅就上等人啦。 佢又冇讲到明系头等定系咩啦，但系佢有讲嘅，佢就话原来呢一个都要有呢个价钱嘅。 不过咪啊 speed dating 嚟讲，可能系 Y class 底啲多啲人。 就 係頭頂得個十個位 喂，但係又唔係咁講喎，我哋係以命中目標為準噶嘛。咁你咁多，但其實嗰啲都唔 啱個對比，唔即係我哋個目標 唔啱啊， 係啦，收入唔啱，職業唔啱，年齡唔啱，興趣唔啱，咁你就嘥時間啊嘛，係嘛？ 係咁啊！除咗呢個嘥時間之外，分分鐘可能嘥埋錢，因為其實唔貴唔平嘅，因為佢都要有入場費，你先可以參加呢一個 speed dating 嘅。佢就話咧，就係8,388 台幣，即係話如果除四啦，當係港紙，除翻四嘅話就2,100到啦，大概一個人。咁入面係包啲咩咧？咁大家可能都會諗包啲咩噶嘛？佢就話呢個 飲， 係啦，有嘅， 冇嘢食嘅， 有 啊， 係啊， 可以除口罩 啊，係啊，佢就話有熱餐，咁可能佢食嘢嘅時候就有 1.5 距離嘅隔離啦，咁佢就話有熱餐食嘅，有一種 H 字頭嗰個雪糕，咁好啦，咁究竟有啲乜嘢玩嘅咧？咁又會係點樣做咧？咁佢就有講啊，叫戀愛團，咁佢咧就會預計咧由東岸啊，即係台灣嘅東海岸嗰度就去到日本嘅琉球列島，跟住再翻翻去台灣嘅， 兜個圈， 係啦。咁中間又會有啲乜嘢嘅活動呢？一首歌之後翻嚟再話俾你哋聽啊！ 某個他真與假，信你到分得到，醉了嗎？上我家半夜解大會客有冇多於被窩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於是被誘惑容易 on no， 手中配上上彈舞、甜蜜膚淺帶動、這晚氣氛最好、Baby 別再等，嘴唇別呼吸，怕夜若太狠，谁爱上厄运？焦点放空，这段是大抱拥，街坊身体接通，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漏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other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放任寂寞被欲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心？来继续卸下防备。快感感动谁体温，黑夜又太狠、So say the word。 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咁啊，啱啱就讲紧咧，台湾咧搞咗一个 speed dating 嘅空中版，就喺飞机上面做联谊嘅。 但系香港嘅听众系唔使去嘅， 系啦。我唔排除香港可能之后都会搞个类近嘅 speed dating， 又系 OK 喎。 咁但系好啦，咁啊，台湾呢个有啲乜嘢咧？头先就讲咗啦，就会喺呢个嘅台湾东海岸嘅美景啦，跟住日本琉球列岛啦，之后再翻翻去台湾。咁好啦，咁啊，头先都讲31号嘅时候就会系夜晚飞嘅。咁维持咧大概就3个钟头嘅航班嘅时间，即系你飞嘅时候喺个空中系大概3个钟。咁但系之后落翻嚟地面咧系有2个钟嘅呢个佢哋嘅深度对谈啊，即系可以俾你同你喺飞机上面睇中咗嘅人咧，跟住就可以一齐再落到地面嘅时候再倾下偈。 即系去嗰啲咩 lunch 嗰度坐下啦， 系啦， 再倾埋下半场， 就会俾你咁样做嘅咁样。咁跟住佢亦都有讲啊，呢一个 佢哋嗰啲有埋咩？酒店房啊，浴室啊， 乜嚟咁噶？唔好咁 啦，俾你听啫嘛，你自己谂嘅 系咪啊？咁佢就冇讲到话个酒个浴室啊嗰啲，即系或者有冇得俾你用啦、啊，即系个头等房嗰度。咁但系佢就话咧， 你去落地嘛，落地之后有啲人休息啊，或者系转机噶嘛，嗰啲咪有啲酒店咯。 咁激动啊！即刻就去酒店， 机场酒店就一定有嘅，个个机场附近都有酒店嘅。 系咁啊，佢就讲嘅个行程大概。佢咩咧？一開頭你就要去到機場報到啦，跟住之後就會再喺空中上面就大家傾偈啊，即係大家睇下邊個有興趣嗰啲啦。跟住翻落嚟嘅時候就有個下午茶，下午茶之後就有一張告白嘅留言卡，就寫低你中意啲咩人啊，睇中邊個啊，即係嗰啲嘅。咁大概佢有講話有40个人到啦，每一程好似咁啊。除咗頭先嗰幾樣嘢之外，咁啊喂，啲嘢食係咩嘢食嚟㗎？佢係3星嘅米芝蓮嘅廚房主理去煮嘢食俾你食嘅喎，咁係咪好似又是抵翻咁咧？2000几蚊嘅，2100蚊港紙嘅話，咁再加上係點樣咧？頭先問大人都講啦，喂，免税店咁點啊？嗰啲Andy 又話喂，想買嘢喎，咁點啊？呢個啱你啊，有7折。 哦， 哇，好正啊！即刻覺得， 喂，咁即係其實啊，就算啊，即係冇辦法達成呢一個嘅配對咧。即當2000蚊咁樣去兜一轉啊，又有7折買嘢，有米芝蓮食啊，咁其實都 OK 喎、啊，係嘛？ 但可惜你唔合資格， 我知， 所以我哋等香港嗰個啦，係咪咧？好啦，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香港有 speed dating， 你哋會唔會都夠膽去玩一下咧？ 你講上飛機呢只啊？ 定係上飛機？我真係想試喎、啊，不如揾一次我哋一齊去試下 speed dating。我冇興趣、啊，但我有興趣睇人哋， 我想即係觀察。睇地心理狀態係嘛？ 啲去 speed dating 嗰啲人， 我都想睇啊，因為我知道好似話真係有啲係筍盤真係會去，而有啲人係真係中嗰啲筍盤嘅喎。 有冇係你朋友啊？係啊，或者即係有冇咧啲朋友分享佢哋啲 speed dating 經驗啊？嗱，因為我自己未睇過，但我睇電視啲橋段就見過咯。即係真係咧，佢哋係原來係即係咩6个人坐一張台啦 ，table for six 係啦 ，table for six 咁咧就3个男人對面就3个女人坐對面，咁你初即係譬如 A、B、C 就對女性 A、B、C 咁啦，咁然後跟住可能佢哋傾10分钟嘢咯，然後就真係褪位啦，真係好似 music chair 咁啦，即係褪位咁樣，咁就轉咗人咯，咁總言之喺嗰個時段裏面你都會同到嗰3个人傾偈嘅 A 生 B 生 C 先生咁樣，咁然後你覺得啱嘅先至再大家再真係揾翻嗰個啱嘅再長談。我見電視啲橋段 係 咁， 呢個係第一個 table for six 就係呢個 speed dating 嘅其中一項嘅。咁佢哋就話咧，因為我之前有問過人啦，咁佢哋都有講嘅話咧，就有啲輕鬆啲嘅。咁呢個就可能係尷尬啲，因為如果你同佢唔係好對嘴嘅時候，你起碼都要望住對面嗰陣至少10分钟或者15分钟，你先换一换位。 系啊系啊， 同埋你换位嘅时候都尴尬，因为你隔篱嗰人会听到你哋讲嘢噶嘛。咁呢个就系、是、正经少少或者会严肃少少嘅。我听人讲话而家有啲咧系会玩游戏嘅咯。即係等你哋 玩咩遊戲啊？大家大人嚟嘅， 即係玩一群 旅行團啲旅行車入邊啊！ 哦，即係接龍即係朋友咁咪就友誼， 同埋或者再bingo，再玩bingo。佢又冇講，但係就係會可能即係大家俾大家分組啊，玩啲默契啊，即係從而可能就中間玩下嘅時候，又令到你覺得，咦，好似同呢個人幾夾，又可以輕鬆少少咁，等大家冇咁尷尬。 如果你覺得呢個人唔夾嘅時候，你咪即刻 pair 去第二邊玩 game 咯，繼續，即係咁樣。我聽過係咁咯，最近嘅就咁好啦。咁啊，聽完呢個之後，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喂，咁係咪真係有一見鍾情啊？因為如果唔係，點會即係 speed dating， 即係成行成市咁多公司、咁多個地方，即係世界各地都有喎、啊。咁原來咧喺早幾年咧有一個嘅新聞啊，三年前咧就係、是、有一個荷蘭嘅大學啊，某一間大學，佢哋一個團隊咁咧就研究啊一見鍾情嘅真相係咪真係有呢一樣嘢嘅咧？咁佢哋就揾咗396個人，年齡介乎20几岁嘅荷蘭學生同埋德國嘅學生去做呢個研究嘅。咁其中咧呢396個人裏面咧有六成都係女仔嚟嘅，其餘就係男仔啦。咁就透過網絡上面有一啲嘅問卷去俾佢睇先嘅，同埋俾佢填。咁就睇下對乜一啲陌生人嘅照片嘅時候，佢哋覺得喂呢、這個人有冇魅力啊？嗰、那個人個外形點啊？你又不如評價下。咁如果呢一個人嘅吸引力好勁嘅話，你又覺得好強嘅話，你又會唔會接受到同呢個人錫錫啊、熱情啊，或者同佢有承諾，或者你會唔會覺得同呢個陌生人有愛情嘅感覺咧？咁樣咁好啦，咁啊之後咯，亦都有第二個嘅 level 嘅一個研究，咁就開始到面對面嘅測試啦，咁就係安排咗佢哋咧，呢396個人咧就進行兩項面對面嘅實驗，咁就叫做極速嘅約會，呢個係其中一個實驗。第二個實驗咧就係、是提供食物但係非正式嘅聚餐，就應該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 speed dating， 即係玩遊戲嗰個啦、嗯。另一個就係頭先阿 Annie 所講嘅 table for six 嘅一個嘅、大家傾偈啦。咁結果咧，佢就話咧喺入面咧。當中咧，俾參與者有20分鐘至到90分鐘去互相了解對方，或者了解唔同嘅陌生人啦。 90分鐘好耐㗎， 個半鐘嘅成套戲啊！ 所以佢又講20至90分鐘， 冇咁多嘢講，真係好難頂㗎。 我同我老公都冇咁多嘢講， 我哋 分鐘喎， 你眼望我眼喎， 我同你就得。 我同你都得，和你都得， 所以可能最后尾都系变咗男仔同男仔玩，女仔同女仔玩。咁佢就冇讲到系咪之后变咗男仔同男仔，女仔同女仔啦。但系佢哋就最起码就系想记录啊，喺佢哋呢一个过程入面系咪真系有一见钟情嘅感觉咧？结果两场嘅实验入面啊，佢就话系有32个嘅参与者表示自己对另外一啲配对嘅人有一见钟情嘅感�觉。但系你记住，头先所讲有300几个。只得32个，仲要嗰32个里面大部分都是男仔，即系啲男仔先话有一见钟情。咁、如果两场嘅系 我知道，其实佢靓啫嘛，讲嚟讲去，即系女仔咧就未必净系纯粹睇外表咯。一见钟情即系咩啫？咪即系睇你个样啫嘛，系咪先？系所以咪男人多啲咯。 所以研究团队亦都，你哋真系可以做埋呢个研究团队入面嘅一份子啦。 所以我话俾你听咧，我成日同我女讲。你哋识个男朋友，拎翻嚟俾阿妈睇，因为咧阿妈 我会唔会结咗？ 因为我哋都阅人无数，即系点都咧都有个谱嘅睇得出嘅。 所以呢个研究团队咧，同你哋谂法一样，你哋头先都一始终的有讲，佢哋都系睇人哋靓女啫，同埋佢哋猴琴啫，真系、哦。佢话原来咧系有一个叫性吸引力，佢话原来性吸引力同一见钟情系有密切嘅关系嘅。佢就话原来其实咧佢哋咧因为大部分都系男性啦。系啦，佢哋话原来佢哋只系俾呢个嘅性吸引力所影响，所以感觉以为一见钟情， 即系佢捞乱咗，系咪啊？两样嘢 系啦，只不过系人哋即系你就口琴。 即係見三低啲，有事業線，佢哋就即刻覺得自己一見鍾情啦。 係啊，所以大家去唔去 speed dating 就再考慮一下啦。 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研究好，我做我，原来最是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四宗是输入个案，一宗本地个案的患者是屯门友爱村外辉楼居民。那名70岁男子上个月31号发病，住在屯门友爱村外辉楼第三座。四宗输入个案中，两宗从巴基斯坦抵港，一宗从埃及抵港，同埋一宗从印度抵港，四人都没有病征。本港至今累计11612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过去14日累计新增146宗个案，包括30宗本地个案，其中9宗源头不明。港铁表示，屯马线目标仍然在第三季全线通车，为配合通车前全线列车测试，下个月2号西铁线和屯马线一期的首班列车将延迟大约2小时，到早上7点30分开出。当日是星期日，港铁会提供多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港铁说，5月2号凌晨的测试将模拟屯马线全线开通后的繁忙和非繁忙时间全线行车模式，相关准备工作和测试所需时间较长，所以需要占用部分日常列车服务时间。港铁车务营运总管黄坤伟说，5月2号早上5点15分开始会提供10条免费接驳巴士路线。他强调，当日会有票务调整，以确保乘客不会支付额外车资，又对影响乘客表示歉意。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列明，任何人在选举期间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废票，即属干犯非法行为。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说，法例主要針對破壞選舉的行為，相信在公共交通工具私下談論投票意向應該不會受影響。大律師黃宇日說，不難理解什麼是公開活動，但是婚宴等私人場合和網絡會有較大爭拗。他認為網上屬於灰色地帶，轉發訊息、寫和轉發的人都有機會觸犯法例。美国总统拜登派遣非官方代表团今日起访问台湾，并将与蔡英文总统会面。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已经就美国政府派员赴台活动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说，蔡英文只是中国的一个地方领导人，又指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以免为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严重损害。道琼斯指数报33839点，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45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02，瑞士法郎0.923， 加元 1.255， 人民幣 6.533， 英磅對美元 1.378， 歐元對美元 1.196， 澳元對美元 0.77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1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4.5美元，卖出1735.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同听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几阵雨，星期五稍后雨势较为频密。下周初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一个新闻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 ，Annie。敏大人， 我咧 系啦，今日咧就 Annie 想讲嘅系咪都同我讲嘅类近呢？ 系啊，因为咧，我记得我哋咧上两三个星期咧都有讲过一个人咧，唔知道记唔记得啊 ？Doctor Crane 啊，佢咧咪设计咗 同埋 husband chart， 系啦，佢咪设计咗呢两个，即、就、系、是、用一个比较科学啲、数据化嘅方式咧。 讲紧1950几年嗰个， 系39年，仲耐啲，冇错。咁所以我哋觉得勾勾地嘅，都几好笑嘅，但都睇到。当时嗰、那个即系人嘅生活啦，冇错啦，即系佢哋即系啲男人点 expect 个老婆系做啲乜嘅咧？啲咩 function？ 其实我哋都话好大程度上， 点怪嘅咧？ 即系佢觉得好大程度上觉得个老婆系太太嚟噶嘛？即系唔系系唔系太太？系工人姐姐啊！即系要佢哋做好多即系保密啊咁嗰啲咧。补对物个窿啊，唔系 keep secret 个保密。 唔系，但系最近我睇一啲印度电影啦，其实印度妇女都仲系留喺呢个美国嘅1939年嘅情况之下啊。 现代嘅印度人、 啊，现代嘅印度妇女，因为 阴公啊真系， 得就俾个老公打啊，一巴一巴啊，又或者嫁妆唔够诶丰厚啊，俾奶奶打啊咁样。 哎呀，系啊，真系好恐怖啊！ 系咯，嫁妆唔够都要俾奶奶打、啊。你谂下嫁妆唔够啫，同埋成日烧死噶，烧死咗佢系烧死未可以娶个第二个，咁佢咪可以又攞嗰啲嫁妆。 呢、這個仲恐怖過人哋嗰啲一妻四妾嗰啲啊！即係你要燒死娶個第二個，你一係咧就即係留翻個大婆喺度，不過你儲多幾個妾侍，即係唔使搞到要 生生死死。 唔係就係咯啊！呢啲真係好恐怖啊！呢啲地方，但係即係我講翻呢個 Doctor Crane 啦，咁佢咧即係都好醒啊！即係佢咧自從出現咗呢兩個 chart 之後咧，都好多人因為佢劃時代啊嘛，即係用呢一個方式去即係量化咗一個婚姻嘅關係。咁然後咧到十幾 幾年後之後啦，唔知1950几年啦，佢就創立咗一個咧叫做 Scientific Marriage Foundation 啊，就係一個用一個科學嘅方式去即係一間公司，係啦，冇錯啦。咁咪嗰陣時就咁啱咧，就係50-60年代咧開始有電腦啊，咁佢就用翻佢呢個 chart 啦，然後可能 modify 少少啦，咁啊跟住咧就叫啲人去填，填完之後咧佢就用呢一種嚟做做生意，就幫人哋咧最早期嘅所謂婚姻介紹所啦，類似咁、就係用對電腦去做呢啲配對，咁、佢就你知以前係冇即係電腦嘅嘢，唔係個個屋企都有噶嘛，係啲大企業、大公司啊，或者佢哋呢啲研究嘅人員先有，所以其實大家都係好低能咁樣咧，係寄個表俾你啦，然後寄去你屋企啦，跟住你就填咗個表啦，然後寄翻俾佢啦，咁樣喎，冇 email 冇呢啲嘢嘅喎，嚇咁啊寄翻俾佢之後咧，咁佢就會根據你嗰啲你期望對方係啲乜嘢嘅質素啊，咩要求啊咁樣，你自己又係啲乜嘢嘅個人嘅資料同履歷啊，咁佢就會將佢放入未放住電腦先，然後再揾當地嘅一個嗰啲 counselor， 即係嗰啲佢哋公司啲輔導員係啦，咁就再同你傾一次，咁然後即係其實都幾認真嚇、即係嗱你就有你嘅期望啦，但佢就揾啲人再同你傾一次，睇下即係其實會唔會都貼地啲嘅你啲期望，即係合唔合理嘅咁樣，咁同你搞完一輪啊，同埋啲嘢都要證實係啱唔啱噶嘛，你嗰啲資歷啊，或者你話你自己大學畢業啊，咁你都要睇下你嗰啲嘢係咪真啊咁，所以都好認真嘅嚇。咁做完曬呢啲嘢之後咧，就將寄去佢哋总公司嗰度咧，嗰部电脑咁就将佢配对。咁如是者咧，佢话吓喺嗰段时间咧，佢哋系成功啊，即系撮合咗5000对新人啊！ 哇，咪几多年里面先？ 同埋几多离咗婚先？ 嗱，咁呢个唔知啦， 可能系用20年时间先5000对， 即系嗱，佢呢度就冇講，但係佢 邪教活動都係咁，試過撮合成萬個人喺球場結婚啊，冇得嚟 嘅 喎。 唔係嗱，其實咧我諗咧，其實佢都唔奇嘅，佢撮合到咁多，因為咧嗰個年代講緊50-60年代咧，即係都唔係話大家個生活圈子，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咧，即係可能周圍飛啊，或者周圍接觸唔同嘅人啊，即係都係有限公司。咁如果可以透過呢一個咁嘅配對方式咧，佢會覺得喂，可能你喺美國嗱，一個喺美國嘅，譬如你喺美國嘅紐約，咁咧有個人佢想揾老公咁樣，咁可能嗰個老公係喺 新澤西州， 係啦，遠少少嘅地方啦。咁跟住佢已經覺得你哋係好吻合㗎，你嘅性格啦，你哋對方要求啦，各方面都系好啱嘅。於是你哋就即系咁样就中咯，即系比较。 但系中咗性格，跟住点解决嗰个居住问题啊？ 系咯， 吓 咁啊， 两个份 咁就唔知啦。呢样就唔知啦。但系总之佢哋系会最后即系会嗱，呢个就冇讲佢哋有冇 follow up。但系总之佢最尾就知道咧，佢哋公司讲就系佢成功系撮合咗5000对嘅婚姻咯。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都几早期嘅一间我哋而家见到嘅就系。Speed dating 啦，去到。 你有冇睇 Angie 頭嗰個平台咧？有一個講媒人嘅節目啊，係講印度媒人噶。 嚇，冇啊！ 佢都係做緊呢樣嘢噶。 嗯， 咁個印度媒人咧，佢咧就佢唔係話幫啲即佢多數係應該話，佢多數係幫啲都幾上流嘅屋企唔錯嘅人匹配喎。 嗯， 咁樣諗住哇，呢啲屋企咧啲仔仔女女全部都係資優噶啦，兒童嚟噶啦，或者而家就係成長咗，哇，咁佢哋就係揾唔到喎。咁跟住咧嗰個媒人咧就每一次咧就去佢屋企睇個環境，佢直頭。即係問佢你想要啲咩嘅條件嘅伴侶啊？咁啊睇埋個阿爸阿媽，因為其實嗰啲佢哋嗰啲種族咧，其實好聽屋企人説話噶嘛。咁佢又要睇曬成個屋企。咁跟住即係譬如佢係某個嘅，即係譬如佢係九龍嘅人，但係佢係九龍塘人。咁佢話我想揾翻九龍塘人啊，咁點樣咧？咁佢可以幫佢匹配到，因為佢個 database 大啊嘛。但係咧睇到即係前面都幾開心嘅。咁佢有啲得有啲唔得啦，即係佢安排佢哋去飲嘢啊，傾下偈咁樣啦。咁有啲第一次坐低個女好中意個男，但係攬住個女啊咁樣總會係。但係有啲女仔咧就係超級眼角高嘅，高到其實嗰個媒人都知道根本都其實冇乜可能噶啦，冇可能match 到噶啦咁樣啦。即係俾親咩佢都秒，同埋即係嗰啲人嗰個 即係點嘅自信心爆棚得滯啊嘛， 係、 啊，同埋又冇耐性聽人講嘢啊，覺得自己好聰明啊，嗯、啊冇嘥我時間啊，你講嘢咁慢啊，嗰啲其實好難 match 嘅。咁不過咧，去到最尾，我覺得最有趣嗰個 part 咧，就係佢話無論你哋表面上幾匹配，我都要去一樣嘢。佢就問佢嗰啲，即係佢問佢嗰啲堪輿術士啊。 嗯 問下佢哋啲星座夾唔夾啊，八字夾唔夾啊？佢話呢樣嘢係 佢哋嗰邊都信噶嘛， 好準喎、啊！佢話一定嘅，一定要呢樣夾先 OK 噶，唔係個天唔俾你啊咁樣啊！ 哇！咁其實即係佢哋傳統得好緊要喎、 啊，即係佢係反你呢個咧，就係用科學匹配嘛， 係啊， 佢就係唔用科學匹配咯，佢係睇下屋企啊、門當户對啊，同埋 出生年月日啦、啊，係大家夾唔夾個八字？ 夾個八字。 咁如果係咁咧，咁其實佢根本都唔使見面啦，大家。攞曬啲八字去，即係嚇夾一夾佢，咁你哋注定天生一對。咁 等、先要夾咗八字，然後先同見面。 哦， 如果唔係個 chance 冇啊！但係佢咁有，即係話佢做咗咁多個 case 咧，佢都咁迷信咧，我覺得咧，可能都有啲統計學喺背後。 原本你是这样，要丢得你的不是无常。 首歌翻嚟啦，继续就系讲呢个 Annie 嘅婚姻配对。 嗯、喂，嗱，其实要揾到咧 Mr. Right 同埋 Mrs. Right， 然后继而再能够结到婚、长相厮守嘅话咧，即系。我哋聽到問題人講嗰只，即係印度嗰款就話要咩堪輿學家同你計下兩個人啲八字係咪，即係星座八字又唔知咩啦，咁都睇下咪夾啦，係咪？咁 印度嗰邊好順㗎。 其實我想講，我哋中國人以前都係咁㗎嘛，即係盲婚啞嫁嘅年代咧，其實係啲上一代嘅人就即係夾過話，覺得哇邊個陳家嗰、那個即係大女咧，其實咧係啊咩年咩月出生咧，就同呢一個李家嘅少爺咧，應該都係非常之匹配嘅咁樣㗎嘛。 仲要係旺我哋家族。 系啦，冇错啦，即系盲婚哑嫁呢样系以前嘅方式啦。咁、好啦，后来嘅自由恋爱啦，咁到自由恋爱都仲话有一只系，即系可能系你喺校园相识，或者工作相识，或者朋友介绍。到而家，即系头先讲嘅 speed dating 都仲即系呢啲叫做真系唔生唔识咁样，啲陌生人咁样去相处下，认识下。再而家喂 online 嘅啦嘛，啲人玩嗰啲交友 apps 咁样识人，即系其实。是一路你睇到个演化噶嘛，咁究竟边一种先至系其实真系最有效地，即系揾到即系隔篱嗰个人咧？ 嗯， 讲紧有效喎、 哦。系咯，其实好难嘅，因为我成日觉得你自己啊喺而家咁自由嘅地方里面、都难揾到一个你中意嘅人，而且嗰个人都中意你。我成日觉得呢样嘢好难嘅。 所以我咪就系话，会唔会真系我哋上几辈嗰啲人，你其实好少听佢哋讲离婚噶嘛？嗰啲真系 都唔容许你点会好似而家咁？而家嗰啲真系闲闲地话离婚就离婚，你都唔会觉得有问题。以前你离咗婚之后，你未必再嫁到噶咯。 而家冇天生一对呢个 concept 咯，因为以前你觉得啊，你就好似一对物咁样吓，拍埋咗你就系一对物噶啦，你哋冇留同第啲物一齐噶嘛，但系而家唔系噶嘛，你着烟咗物出街都冇所谓噶嘛，咁而家离婚易咗啦，咁就觉得一生一世嗰个概念亦都少咗咯，即以前覺得一生一世先好嘛，至死不渝就最正噶，呢啲叫真爱咁啊，咁而家唔系噶。而家就大家無謂忍啦，係咯，咁就散咗。 你講咗個重點啦，即係可能以前嘅婚姻咧，即係可能都係忍嘅，即係譬如發覺即係一齊咗之後咧，係有啲唔係太夾，但係基於種種原因啦，即係自己要忍得又好，外面個世界睇一個女人嘅角色，即係嫁咗就應該要從一而終都好啦。咁你都會係選擇咧，即係我去遷就，或者唔一定就係女人遷就男人嘅。 遷就唔到咪自殺咯，嗰啲 係啦，即係總之即係選擇係包容同遷就。去维持一段婚姻啦，而家就比较系觉得，喂唔啱咪分开咯，即系夫妻如衣服啊嘛，系咪？咁、但系如果我哋用啱一种即系有效啲嘅方法去揾到一啲所谓志趣相投嘅人，咁系咪相对跟住落嚟，大家去建立家庭啊，即系唔会有咁多摩擦同埋冲突咧？咁边种方法系、即系比较啦，先我 up 咁多种啦，系咪？边一种会系你觉得？ 我觉得而家讲建立家庭呢样嘢都可能拗拗地，你睇下啲日本宅男 吓， 咁但系成日都唔鼓吹大家生小朋友。 唔系佢中意生可以生，但我觉得唔必定。 系， 即系千祈唔好再有嗰种哇结咗婚就一生一世嗰、那个想法啦，因为一旦唔得，你真系会崩溃噶嘛。唔系，事实上咧，即系而家离婚率真系差50%噶，系咪？离婚嘅机会系大过你中六合彩噶， 同埋我觉得咧，而家嘅结婚 离婚机会大过中六合彩啊！ 咁又系，你一生人都未必中到咁多合彩。 你谂下，你有几多朋友离咗婚，同埋几小朋友中过六合彩？ 啱，系呢句啱。 唔系中你唔好话中头奖啊，二奖啊。 都未必有，頭三獎都未必有。但我想講咧，而家我覺得結婚有啲灰啊，尤其是咧係嗰啲有錢啲嘅家族咧，佢哋分分鐘可能要要求一對新人就係簽一張紙，就係話你離咗婚之後都唔可以承繼或者分對方家產嗰啲噶嘛，尤其是再有錢啲嘅人。 咁你唔應該灰啊？點解你會覺得灰先？ 因為我就會覺得一樣嘢啦，如果你有埋小朋友或者其他嘢嘅時候，咁你中間原本你可能要打拼嘅女士，你可能就 要為頭家，咁你冇時間出去揾錢，到如果真係十年後、八年後意見不合嘅時候，佢乜都冇喎，佢乜都冇嘅意思 係呢、這個唔係就係有錢喎，唔係就話你揾到個富二代要你簽字嗰啲係咁喎，其實你普通家庭都 係 咁。 係啊，有啲我就係頭先所講，有啲都會係咁，尤其是有錢人。同埋我覺得嗰樣嘢灰就灰在係譬如當呢十年八年咁樣啦，佢哋唔係唔想出去揾嘢做嘛，可能因為有好多上面屋企要打理啊，或者小朋友啊，變相跟住之後嘅時候，如果個老公係好人啲嘅，或者佢自己都有同理心，就話喂，不如我都俾啲你，你繼續養個小朋友啦。唔俾嘅時候，你同個小朋友，你真係唔知點算喎。 咁你講女人喺屋企照顧家人。佢哋都冇退休金呢回事啦， 咁係， 係啊，所以從來都話媽媽啊，或者即係太太啊呢啲角色，即係呢個角色係你話啊，敏達成講一句噶嘛，即係唔計落 GDP 噶嘛， 唔計落 GDP 噶， 係 啊，真係 冇糧出啲啊，冇退休金 啊，係啊，但係即係男士嗰批又計喎，其實就係咁唔公平，但係咧。我覺得好多女性都已經係驚醒咗㗎啦，佢已經係知嘅。咁我覺得而其實最緊要咧，即係話我哋嘅輔導心理學家Helen Kwok 話齋，其實你呢、這、一個決定係唔係 informed 嘅，係咪你已經知道係有咁嘅資訊嘅時候，而係你專登咁樣決定？係啊，我係即係你都見到有啲歌星，然後我都有啲歌星朋友，咁佢都賺到錢，咁佢結咗婚之後，佢話啊個丈夫唔想佢再出嚟咁辛苦，咁佢就決定即係退下呢個樂壇啦咁樣。咁呢個就係佢自己一個 informed 嘅 decision 啊嘛，最緊要係，但係如果你知道，哇唔係喎，唔計落 GDP 喎，我接受唔到喎，突然間如果我人老珠黃嘅時候佢飛咗我點算咧？唔好啦，我唔結婚。其實而家我覺得有一樣好嘅就係你可以揀，你可以揀，譬如韓國而家越嚟越多女性咧係揀唔結婚嘅，因為佢唔想做工人。嗱，但係咧講呢啲嘢咧，有一班男人咧好唔中意嘅。即係呢個 term 咧，叫做我成日都同我啲身邊朋友講啊，即係其實叫性別歧視咧嘅 sexism 啦，但係女性方面有兩種啊，一種就 hostile 嘅，即係 hostile sexism， 即係就惡意嘅，即係唔好俾飽飯佢食嗰啲咧嚇，即係女人真係要打嘅咁樣啦，即係佢根本就係要懲罰你，如果你曳我懲罰你。但另外一種咧就叫善意嘅歧視啊嘛，性別歧視，就係話哦你咁乖啊，咁我幫你推門啦、啊，你做翻女人應做嘅嘢咧嘅時候咧，我就養你啦，我就錫你啦，我嚟攬下你啦。但只要你同佢講話，喂，我而家想出去揾份工啊，或者話我要做太空人，佢就會同你講 it's impossible 嚇、啊。咁呢一種咧就係一啲男人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是这个性别歧视者来的、因为觉得我平时这么锡他，我说帮他推门、我只不过不让他做太空人嘛。 谁人无事跳过来留言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刀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感受我吧。

翻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咧 ，Annie 带俾我哋嘅题目就系讲婚姻配对， 系啦，即系咩形式嘅婚姻配对比较容易咧喺茫茫大海里边咧揾到嗰个啱嘅人咧咁样。嗱，我哋其实讲咁耐咧。都好勾嘅呢啲嘢，因為咧而家真係咧，原來講緊即係美好的九十年代開始咧，原來好多人咧，年青男女啦，尤其是已經係用緊啲交友 apps 咧去識朋友，即係已經都唔會話咩 speed dating 啊，咩去婚姻介紹所啊，即係冇呢啲嘅啦，因為呢啲係要俾入會費噶嘛，嚇，有每一次出嚟又要再收錢噶嘛，咁但係而家最簡單嘅咧就係你 download 個 apps， 然後跟住咧你就喺入邊。唔使錢咁樣咧，就喺嗰度揾一啲同你同聲同氣嘅人咯。咁、然後咁當然啦，你可能會話：哇，會俾人呃噶咁樣。咁咧就真係有咁樣嘅風險嘅，冇錯啦。所以點解咁多網上騙案咧會發生？尤其是發生喺啲咩中年女人啊嗰啲，咪俾人呃咗好多嘅。成日聽新聞都有。 佢未醒之前係好圓嘅，即係直到佢醒嗰刻 嚇就知道自己 醒嗰刻嘅時候 中咗招。 之前我都講過咧，有啲騙案叫尼日利亞王子騙案啊嘛。咁其實即係打電話去咧，約佢，即係佢喺網上識到嗰啲男士，佢可能嗰個頭像啊係唔知揾咗邊個 model 嘅嚇、你覺得佢係啊加州嚇、一位白人即係叫白夫帥咁樣啦嚇嘅 model。咁樣，咁佢咁，但係其實咧，佢打電話嚟同你傾嗰個咧，就係喺即係條線就係尼日利亞嘅，咁就係呢一個 暗瘡肥佬 飛鋭嘅嚇，佢唔一定係肥佬嘅，佢可能係一啲大學生嘅，因為尼日利亞啲大學生揾唔到嘢做咧，咁佢哋就 即加入呢啲集團揾錢咯， 加入呢啲就係 叫做 part time 咯。 騙財可能 full time 噶啦，騙財騙色集團咯，咁佢哋都有好多解脱個方法㗎，佢哋即係覺得唔係、我其實我冧佢嗰陣，佢真係好冧㗎，即係我每日關心佢嘅時候咧，佢真係有曬生命嘅活力㗎，咁所以嗰度應該有啲費用啦，咁另外佢哋即係因為我睇到佢哋即係捉嗰啲尼日利亞嘅騙徒嘅時候啦，即咁佢哋就會講，其實你啲白人都欺凌咗我哋好耐啊！我哋而家又唔係打你，又唔係殺你，我哋只不過係感情欺騙啫。但你都 happy 噶，佢哋係咁樣諗嘅喎。 係嗱，呢啲要小心啦、啊。咁但係咧，原來即係美國嗰邊咧，2020年都研究咗一堆，即係透過即係研究咗一啲即係美國人佢哋一對對 couples 嘅，咁就話睇下佢哋做呢啲網，即係用 apps 嚟到 交友。 交友之後能唔能夠建立一個婚姻關係，甚至乎一個穩定嘅 partnership 咧？ 應該有，但係好少咯。一成有冇啊？兩成？ 呢、這個就有少少同我哋想象有出入啦。佢話原來根本而家有分結，即係原來每十個人裏邊啊嚇，就有三個人咧都係透過呢啲交友 apps 咧、去揾另一半嘅，咁、其中咧有12%咧係成功嘅。 咩叫為之成功？即係揾到 咗。係啦，揾到啦，冇錯啦，即係揾到， 即係拍到拖， 拍到拖或者建立到一個關係，未必結婚，但係係一個穩定嘅關係。咁咧就有12%嘅。咁佢呢一個數字咧，同佢喺2013年做嘅咧，已經係發覺係有差別啦。因為以前咧係得即係每十個美國人咧，其實得11% 會係去揾玩交友 apps 嘅啫。而家係講30%人都會啊嘛，30%。咁而成功嘅咧，喺嗰11%裏面成功得3%。咁、所以其实而家普遍即係会係成功到啦，同埋都多咗人用呢个方式啦。咁呢个咁嘅研究呢就係、有啲提议嘅，佢就都话咗俾人听，其实而家啲 apps 都好成熟嘅，因为唔同佢就即係疏漏咗呢2020年有边啲嘅交友 apps 呢係你因应你自己嘅需要去揀呢啲交友 apps 嚟到即加入。就比較快啲揾到你嘅目標對方咁樣，咁例如其中我見到有一個叫做 eHarmony 咧，呢一個原來係大部分人入得去嘅咧，其實都係諗住要揾一個結婚嘅伴侶嘅、所以即係如果你唔係呢一隻，你可能諗住我即係想 傾 下偈嘅啫，係啦，咁你就去第二啲。 係啦，即係佢有好多隻嘅。咁譬如有一啲咧就係純粹咧就係話我好悶，我想咧即係傾下偈嘅。咁就有一個就係淨係 for conversation 嘅，即係純粹傾偈。咁總之佢係 list。你有冇入過去 嚇？ 做呢個 research 嘅時候， 梗係冇啦，我驚。 你老公會唔會？Annie 你做咩啊？ 我驚啊！ 喺美國咁遠喎。 啊，冇冇唔係，咁你都 不過而家冇區域界限嘅呢啲。 你點知邊度咋？即係呢個係講喂，自己入到去一個網絡世界。 唔係啊，同埋轉個頭話咩？咁啱嘅我都喺香港喎，我係香港嘅美國人咁。 唔係，同埋你感覺唔同嘅，即係佢哋入去嗰啲其實就係點講，有個目的噶嘛。佢哋好快已經係問一啲咧，進擊的情人嘅問題噶嘛。但係即係如果 Annie 唔即係點講啊？雙黃無目，唔係神女有心雙黃，雙黃無目咁樣。咁佢 Annie 就會好唔舒服咯。 係啊，同埋我都仲係唔習慣呃人噶。即係如果你話我，如果你當我做 research， 我純粹想 feel 下係呢啲嘢點玩法嘅，咁我真係要呃人啦。 唔係， 即係我唔會講真嘅喎。嗱，你做咩職業啊？唔係你結咗婚未？嗱，首先第一樣嘢，你咩身份啊？咁我已經唔敢講。 我結咗婚㗎啦，你知唔知有啲係專俾結婚嘅人？ 係啊， 即係點啊？一解寂寞啊？ 有啲係啊， 即係好 dry 咁樣。係 啊， 所以就要 唔係好 dry 啊？即係譬如有啲唔 使婚姻都好 dry， 唔想新啊，即係佢哋又要揾個娛樂 嚇。 嗰個叫伴侶咧，伴侶係陪 性伴侶咯， 啊咁啊， 解伴唔一定性嘅，即係我覺得可能係傾偈一個心靈上， 唔會啦，男人唔會咁得閒嘅， 係真唔係啊， 男人係好 task oriented 嘅，係 嚇，同埋目標達到目標 oriented， 目標為本噶嘛，係。好少嘅，即係好少攞咁多時間去氹個女仔，又冇完全冇，即係領頭，即係啊！你都講過一個research 啦，你話一見鍾情嘅人，其實都係貪文靚女啫嘛， 呢個係啊，係阿莫呢講嘅， 係啊，佢又講啲刺激感咯，我覺得，咁所以玩呢個 app 嘅時候，你可以講真説話，可能分分鐘你講完真説話就更加吸引添啊！ 喂，嗱，但係咧呢個有解釋啦，點解咧嗰個嗱呢一個我頭先講係用個 apps 嘅人啫，但有另一個調查咧係解釋咗話，如果用一個咁樣嘅 online dating 嘅方法，然後繼而成功結到婚嘅話咧。佢哋話呢啲人咧個婚姻咧個離婚率咧係低過用傳統方式結到婚嘅嗰啲伴侶嘅。 嚇點解啊？我以為反而咧會再容易啲，因為點解咧？大家之後都會覺得，咦？因為我喺呢、這個識人嘅網上交友網站識你噶嘛，即係識對方啦。咁即係話佢都可以用翻同樣嘅嘢去繼續識唔同嘅人咯。咁所以我嘅安全感應該會冇咁大嘅。我冇諗過原來你話個離婚率係低過 不過咪數字嘅人咯，數字要即係諗清楚嘅，因為頭先阿 Annie 話都係得13% 嘅。係啊係啊， 佢、用呢啲啫嘛。咁即係話另外有87% 嘅人，佢哋 係 傳統嘅方法啊嘛， 咁個比率就大咗， 比率大咗啦嘛，有成4倍咁樣，咁佢哋就算係傳統嘅方法嘅人得得 50% 係離婚，咁佢哋個數都仲大過佢哋而家呢一個網上嘅喎。 谁日动捕你先好行到边度都总有巨人想照料细路时候要改质原在有气质唯独靠身高不是太得身高差够40我妈先会抱上逃避你浪手从未会撤走全部赤身躯成日战斗壮烈天花边有人全部太难品一天失一一摸失点睇得惯细粒似我才会惊叹燕姐副脚就是长燕姐搵嘢用凳仔呢班怪兽无用阻我唱谁又要佢质人在有气质从 未觉缺失，从未怕吓。我身躯太细路，身宽广阔够足。时代在变更，谁亦要跟真，传递那高赞才是最真。这位矮妹不作陪衬。 繼續咧就講呢個嘅婚姻配對，咁啊頭先都講咗啦，網上嘅話究竟啊係容易啲去離婚定係唔係咧？咁原來就係因為計數方面令到我哋就哦要留意埋呢一點噶喎。 嗱、嗯，但係除咗呢一點之外咧，呢個係嗰、那個嗱呢一個其實一個係睇下先係美國嘅研究嚟嘅，佢、就喺2012年做嘅，咁佢係揾咗咧嗰啲數據啊，19,000+ couple 啊，咁然後就去問佢哋個離婚，即係佢哋個婚姻嘅滿足感啦，同埋攞咗一啲。當其時美國嘅一啲所謂人口普查嘅數字嚟到發計咗呢條數，就發覺原來嗰啲人如果係透過網上認識嘅話咧，佢哋個婚姻個離婚率咧就5%，但係如果其他形式去認識，然後繼而結婚咧，個婚姻離婚率係咧7%。嘅，即係高2%嘅。咁佢就話，因為有啲原因，有啲咩原因咧？呢啲研究學者咧就話，嗰啲心情啊，佢覺得個心情咧，就係因為咧透過佢哋網上認識嘅時候咧，佢會覺得佢哋係可以 了解大家， 冇錯，即係毫無顧忌，係啦，大家可以透過我哋個 chatting 啊，咁樣去講心事啊，然後又繼而可能大家都會係一開始大家互相被吸引，都可能大家有共同嘅興趣，或者可能大家講波啊，或者可能大家講下某啲嘅運動啊，係大家嘅同樣都有興趣玩嘅，咁或者甚至乎大家打機式嘅，即係總之係一啲透過呢啲形式。因為大家已經係即係篩走咗嗰啲唔關唔事嗰啲，咁然後跟住就可以進入大家嘅溝通。第一，第二就係、亦都冇一啲外在嘅因素咧阻撓到你認識一個人嘅內心咯。嗱，譬如一開始可能有一個人佢豆皮掹雞嘅，咁你已經見到佢已經 扣分， 同佢講嘢係啦。但喺網上嘅世界，哇，原來我哋係咁投契嘅噃。即係雖然你個頭像咧就係 好靚嘅 model 呢張圖啦，係啦，冇錯 P 咗頭。咁但唔緊要㗎，因為我哋嘅相識咧。唔系透过头像噶嘛，我哋个相识咧，其实系透过我哋真心认识对方噶嘛，咁由继而再真系见到你嘅真人咧，可能都锯一下，但系又再谂翻，唔系、哦，我都曾经同你即系系啦，好夹，或者讲咗啲心事，你又好理解我，所以其实系唔会受到 啲男仔会唔会咁咧，真系。可能會喎、 哦， 因為中意你個內在美， 係得個外在美係咪？ 會唔會又或者可能咧？我覺得佢哋可能喺網上面咧嗰個嘅拘謹度冇咁強啊，所以佢哋就會好似傾偈上面感覺上舒服啲啊。因為大家唔係面對面傾偈，面對面傾偈嘅時候，可能大家都會有啲嘢啊收埋，唔好講住，睇下對方咩環境先，或者咩反應先。但如果你在網上傾偈嘅話，你會感覺上唔係㗎嘛，你盡量都會唔知啊，即等於啲人成日話你。拒絕人的時候，你在網上都容易啲，或者網上講説話都 mean 啲啊。 啱啱啱，所以其實呢、這個又係翻翻去嗰樣嘢啦。究竟其實網上嘅世界係令到你更加容易打開個心扉，將你自己嘅嘢去話俾人聽，定還是好多假嘅嘢即係作出嚟嘅？即係其實真係睇下你信邊樣嘅啫。 嗯，即係我覺得。我唔知啊，因為我就好似 Annie 嗰啲啦，我盡量都唔會講大話，所以我寧願就一係唔玩，係啦， 玩就真嘅， 玩就真嘅，又或者我擺上網嘅，一係就唔擺，係、一擺嘅就可能係真嘅、可能我用可能嘅形容，即係都會係真嘅咁樣咯，係、因為即係我成日覺得咧，你越擺得最靚啊，擺到咁唯美咧，你之後咧即係你都唔知點兜，又唔知點插， 真係要睇下你係咩身份喎、 P 圖你唔好 P 得咁勁。 如果你咁離譜， 唔係咯，我 P 係你話唔好 P 得咁勁都係要 P 嘅。咁同埋如果你係咩啊嗰個即係你係皇室咁樣，咁你又想玩，咁你咪嗱一擺出嚟話我係王子，我係哈利王子啊咁樣噶，咁你就唔使玩噶啦。 係，咁所以可能身份問題 啦。身份問題有時又要講下大話噶喎。 嗱咁所以咧，如果你問我呢啲，我覺得我呢個年代咧就係、介乎咧，我又未去到我父母嗰啲傳統嘅盲婚啞嫁嗰只啦，咁亦都未去到咁 in 咧，就喺交友平台咧就認識男人嘅，即係我咧。分享我經驗啦，我其實就比較相信咧，就朋友介紹嘅，即係我都覺得點解咧？因為始終即係咁講，其實我咧同我老公咧都係 table for six 嗰陣識嘅，不過係朋友嘅 table for six，即係我有兩對 couple， 兩對 couple 朋友，咁佢哋都分別都覺得咧，即係分別識我同分別識我老公啦，咁即係有個 common 嘅 couple 啦，咁佢哋就分別覺得我哋應該都會 OK 夾喎，咁樣，誒介紹你識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咪咁啊就兩對。已經是 couple 嘅，就加我同我老公嗰陣，咁、大家就係真係識啦 ，table for six， 好有緣喎、我成 日但係你哋自搞噶嘛 ，table for six 你唔係 自搞當然啦， 但係都難啦、 其實你可以叫做係話相睇㗎，即係等於好似父母話覺得啊隔離屋啊陳太個仔幾好， 你個朋友真係講到明，喂我介紹 係啊。系啊，真系咁讲噶，仲要唔系话大家去行山？ 你试下咁样对阿卡蚊一定唔得噶。如果你真系要介绍， 即系佢首先唔愿意出嚟，系咪？ 唔系，中意嗰啲咁样噶嘛？ 咁啊，因为佢唔信任我嘅，帮佢拣嘅选择。 你可能 佢都觉得尴尬。 唔系啊，你唔可以话俾佢听嘅，即系你会即系喂出嚟食饭咁，突然间要多个人咁噶咋？ 要咁样噶？ 你介绍某啲真系未必个个制噶。 系咪？因为其实喺呢度讲完之后，咁佢以后都唔出嚟。 即知道我哋其實係最庸之二， 因為其實呢個係即面都係一個 interview 嚟 嘅，係㗎， 都係會有壓力噶嘛，嚇即咁有啲人好似你講好 embrace 咁，好啊，我去相睇啊咁樣啊，你就係咁樣，即係唔係個個女仔好啊相睇正啊咁樣噶嘛，佢哋怕醜啊， 係啊，如果你問開我，係啊，我諗我都會牙底喎，係咯，我冇諗過你咁夠膽，因為我。我都會熬底嘅喎， 點解咧？有咩好熬底？食餐飯啫嘛。 人哋口權唔中意我，或者唔中意人噶嘛。 完全 OK 啊，係啊。正如我， 佢好開放嘅，原來我終於發現咗另一邊嘅 Andy。 嗱，但係如果開放咧，其實咧呢啲專家分析，我哋好多嘅形式去認識人朋友，但係佢講咁多年嚟，由40年代至到今時今日啦嚇，其實有一個地方咧都係長青咧係會好多人中意去，同埋亦都好大機會係識到伴侶。 球場。 啊、因為有女仔去球場 波啊，佢意思係球場，係咪講波場啊？ 因為咧，中學嘅時候好多人係去球場結識男神啊，結識打籃球啊、踢足球的人噶嘛，會去睇佢哋踢波嗰啲噶嘛。 忽然間變咗青春， 咁我覺得你真係勾勾地啦，唔係啦， 即係我就四幾年嗰啲 friend， 唔係啦，係應該係邊度啊？ 係村咯， 係酒吧 嚇， 係啦， 今時今日無論 酒吧。群組我就知道啦，飲咗酒之後會有親力嘅行為嘛， 冇錯。 但係嗰種親力係咪真係長久先？ 佢唔使長久啊，佢嗰晚搞掂咪得咯。 為你我做春季某天清早的細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似水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相信。 没原因，恐怕只得你吸引。这女性物又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出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缘分，是震撼，是确恨，教我地敏感，已经将我思想计划，已早给你不要再等。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唱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暴露我烦忧，不要跟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等于我悲伤天分，是真恨，是确恨，教我的敏感，已经将我思想计划，已早给你，不要再等。Hey, yeah, who don't wanna be friends， 共物有做恋人要小心，然而像你非一般输有解困，当我彻夜去 参加得一啲嘅聚会啊、约会啊，甚至乎啊相睇啊等等，当然嘅，一定唔系想 don't wanna be friend 咁啊 ，DWBF 啊，呢首歌咧亦都系话俾你听，佢哋唔想净系成为朋友咁简单，佢系陈卓妍伊人啊，转个头3:30啊，翻嚟咧就会有心理食堂，今日会讲嘅就系失望呢个主题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列明，任何人在选举期间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者是废票，即属干犯非法行为。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法例主要针对破坏选举的行为，相信在公共交通工具私下谈论投票意向应该不会受影响。大律师黄宇日说，不难理解乜嘢系公开活动，但婚宴等私人场合同网络会有较大争拗。佢认为网上属于灰色地带，转发信息、写同埋转发嘅人都有机会触犯法例。一名60岁退休公务员涉嫌去年6月喺旺角向聚集群众带头叫喊口号，今日喺西九龙裁判法院承认喺公众地方作出扰乱秩序嘅行为罪。判囚40日。案情指，事发当日晚上，超过200名示威者聚集在旺角港铁站出口外，其后人潮渐渐散去，减至少于50人。被告带头叫针对警方的口号，之后有人和应，警方发现之后警告他停止，被告随即转身逃跑，最终被捕。

我开铺啦。 尹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即系有咩特色噶？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逢星期三晚咧，而家呢个嘅时间啊，即系十一点半新闻之后咧，就会啊，除咗我同尹大人留低之后，继续咧，我哋都请咗一个嘅好对我哋嚟讲啊，心灵鸡汤嘅人上嚟啊。呢个就系香港心理学会辅导心理学部嘅主席郭善行 Helen，Hello，Hello，Hello，Hello，Helen。咁啊，其实咧今日咧 Helen 咧会同我哋讲嘅题目咧就系好冇希望啊个感觉成日都咁啊，我想问一下啦，好冇希望呢样嘢，其实第一样想问先，每个人成日都话人生要充满希望噶嘛，咁冇希望呢一样嘢，点解会喺我哋情绪上面会出现嘅咧？ 嗯，我谂咧冇希望喺我哋最常讲嘅一个情感方面，譬如我哋成日都听到话啊，有一啲人有抑郁症状或者抑郁症啦，咁佢就会其中一个特性啦，就系或者你讲个病症啦，就系冇希望，即系佢觉得做咩都好咧。都冇用，或者你点赞佢，你话俾佢听生命系点，佢都会觉得诶都唔好噶啦，即系可能死先至解决到问题啊。咁其实呢个系你可以话一种状态啦。但系更加我会理解嘅，其实系佢经历好多好多好多嘢之后嘅结果。或者佢觉得嗰个嘅信念。点解我哋会话啊一个人会冇希望咧？我又会想问翻啦，咁你对希望是怎样来的呢？即是你最小个有什么希望会出现的呢？在你们成长当中。 多些零食吃咯。 总之要有件事件咯。那件事件是你恨做的。 是啊。 你期待的。 成绩可以拿高一点分啊那些咯。 即是小个问你想暗疮生在哪里，希望生在人地度咯。 是啊 是啊是啊。即是都是。所以其实头先 一路。一难夹会得的。 是啊。 还有那个有一种动叫阿妈觉得你动那些。 是啊是啊。到现在记得我， 同埋我嘅技能系你笑唔笑我都会继续嘅，呢个系教书嘅训练嚟嘅， 系 而系我哋会谂啊，系一样好嘅结果，我哋会期待，会觉得系即系总之有好事情发生，咁先系希望啊嘛，即系理应就系咁。咁我哋其实咧去到少少，我哋讲系人嘅信念嘅问题，即系你会假定咧就系。这个世界发生的事真的好的，或者你会觉得做完事很辛苦，你是需要有回报的，又或者生命已经那么即是累了，或者刚才你说的就是那些以前老一辈讲的嘛，现在都会的，就是辛苦找来自在吃啦，一定要是好啦，是所以呢其实是讲的就是这个有很多的演说可以去继续讲，但是有些人会说啊，你有没有听过一样东西叫做 Just World， 就是一个公平的世界，或者一个好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就是总之你会发生一些事情呢一定是好的。咁所以呢冒冒然呢去让到人去演变成就会觉得咦即所有嘢都系要好嘅方面諗啦，都要系要相信明天啦，即打波先嚟落雨都唔紧要嘅，希望在明天嘛，呢、這个即广告我諗喺大家耳熟能详啦，即那个小朋友都三十几四十岁啦而家。即 结咗婚生个仔添。 访问过去㗎我记得。即是好多时候大家都会对那个世界有好多嘅假定，就觉得一定係好事发生。咁所以如果我会諗呢，即用返头先嗰个即嗰个 just， 我哋有讲话好似 justice 咁，即係一个公义啊，一个好啊。咁如果你諗下啊，如果我哋喺心理学上又好，或者甚至有啲人讲哲学啊、社会学啊咩都好啊，就会对呢个世界有一个假定。咁我哋去谂啊，到底嗰啲用翻头先个例子啦，即系譬如有抑郁症状嘅人，其实可能佢本身都有呢个假定噶。啊，即系好嘅，即系好事啊。 以你认识系咪人人都系希望向事情向好噶？即系佢哋嗰个生存一擘大只眼嗰个感觉。 我会觉得个初心系嘅，即系呢个都可能系我自己嘅信念添，即系我会觉得其实佢一定系会 本應是一路生長一路成長、一路是遇到啲好人好事。咁、但係頭先我都講啦，可能冇希望係一個結局，或者佢覺得係一個即係發生好多事情嘅之後嘅嗰一個狀態。咁即係話其實佢有經歷啦，即係可能聽眾會覺得咦點解我哋講咗啲好哲學啊、或者點樣？但係翻去其實我係想用一個角度去切入，當一個人同你講佢冇希望或者冇可能㗎啦。其實我哋唔係問佢點解咯，係而係問佢你經歷咗啲咩。咁呢個係喺我哋特別處理一啲創傷嘅個案嘅時候咧 ，trauma 嘅個案嘅時候咧，就會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切入嘅。即係你唔好問佢點解，點解你覺得冇希望啫？我覺得好有希望喎、你睇下我杯雪糕幾好食咁樣。即係佢會覺得冇用，你食咩雪糕啫？冇嘢好食噶啦嚇。咁、但係其實唔係問佢點解，你冇唔係一個辯論嘅層面咯，而係你真係問佢，咦？不如你話。俾我聽你經歷啲乜嘢，即係所以我哋就係唔會問 why 點解，而係問你 what had happened， 你經歷咗啲咩咧？ 但一定係佢經歷咗啲嘢先令到佢咁冇希望噶。 我諗 或者係一件事， 就算係佢俾人去教導過，或者佢經歷過，我會覺得係即係如果喺我嘅工作上嘅經驗、臨床上嘅經驗，我會覺得係一定有。有啲事情嘅發生，或者有啲所謂嘅 input 啦、即係無端端，即係一個小朋友，其實你諗下佢咁努力去行路，咁努力去學習呼吸，小朋友去嘗試自己用隻叉、用隻羹去食嘢，成嘴都係，咁其實佢係對生命嘅嗰種熱切噶嘛。咁所以有時我哋話點解明明佢咁努力去生存，去到最後佢想死咧，即係真係如果去到病狀嘅時候，咁一定係有佢嘅經歷噶嘛。咁所以。我哋嘅輔導工作其實就係聽翻佢嘅經歷，而去理解佢呢一種情緒，就唔係去質疑質問問佢個原因咯。 如果我聽完阿 Helen 咁講咧，會唔會明明即係譬如當你聽到佢講完曬佢經歷啦，嚟緊可能有件事佢都覺得冇希望，咁但係你都覺得嗰件事真係對佢嚟講冇希望喎，你會唔會直接話俾佢聽冇希望？ 點輔導？ 係咯，你會點輔導？點輔導佢咧？ 即係好似減肥咁係咪？即係你同人講話要食咗嘢先減肥都係冇噶啦，係咪？同埋。你會知道有啲人就係 你明知搞唔到，但係你點樣同佢講咧？ 又或者去嗰啲咩最高學府咁樣咧，嗰啲得1% 啫，淨係收咁樣。 係，所以我即係好似你講緊個probability 啊嘛，即係嗰個機會率嘅問題。係，咁我諗好多人都即係好似我哋香港人都會話，即係你買六合彩啊，買過希望啊嘛。咁我會咁樣諗，即係你會有一個。即係如果好似辯論咁啊，即係你有個心態就係你覺得希望可以買過嘅，咁都幾好啊！即係仍然係有呢個機會去參與啊。但係最怕係連喂你連買呢個機會都冇喎嚇咁樣，所以我都係翻返去個問題咯。即係我唔係同佢辯論嗰、那個實際啊，而係佢覺得做到啊。呢、這個成日我哋都會問嘅啊，你覺得做到同做唔到，你自己最後個感受經歷係點咧？ 谁寂寞不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耶、yeah, 我未结束耶、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当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旋转，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耶、yeah, ！而你在太空，哇哦！浮生中爱泪学种花，莫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转圈。 我开铺啦， 敏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我喎，请唔请洗碗啊？ 一首歌时间之后翻到嚟继续心理食堂呢一个环节，咁啊 Helen 头先就同我哋讲一啲冇希望嘅嘢啦，但系我想讲咧，成日觉得冇希望前一步啦就叫失望，咁永远我就成日觉得呢两样嘢都同黑仔系挂钩嘅，系啦，即系嗰个人可能系经常性都系劲黑仔嘅人嚟嘅，你认唔认同咧？ 所以就会有一个结论就觉得。佢就會唔係咁好彩㗎啦，或者啲條命生得唔好啊嗰啲咁。咁呢個都係返去我哋上一節講，即係到底你對生命本身有咩假定。即係如果你嘅信念就係、是、總之就係好人有好報咁樣，咁咪就繼續會有呢個信念囉。咁但係其實好多時我哋發生好多好多狀況係令到你呢啲嘅信念受到動搖嘛。所以係係㗎，其實可能過去大半年好多一啲即係名人啊或者演員啊或者點樣離世啊，咁你會覺得哎佢真係後生，哎真係可惜啦，哎呀佢會經歷呢啲嘢。即係你會覺得惋惜係因為你有呢個假定，就係覺得哎人要即係活多幾年啊，唔好咁後生就走啊，又或者佢 同埋有一種就係、是、硬係覺得嗰啲咧即係比較 nice 嗰啲人就仲好走啲喎，即係有咁嘅假定嘅喎。 係啊，點解咧？ 點解衰人咁長命嗰啲咁樣？咁呢個就係、是、本身我頭先講翻去。本身去即係對於生命啊，對於嗰個嘅信念嘅價值係點？咁所以你有呢一個嘅前設嘅時候咧，咁你就會有好多唔同嘅衝擊嚇。咁其中一個咧，我記得以前讀關於創傷心理學啊，其中一個我好中意嘅即係字眼或者係嗰個理論咧，就叫做一個shuttle world 嘅 assumption。咁係咩咧？話好似好複雜， 係好似好好聽，係 啊， 呢啲咁深嘅概念真係令到我好興奮。解 釋 翻 啲 先， 係啦，即係 好有希望 嘅、 啊、呢個 shutter world， 嚟，即係支離破碎，即係拆碎咗嘛。shutter 嘅意思就係、是、咁、那個 world 就世界啦嚇。咁、佢就係講咧，我好難譯到一個中文，但係我見到有人譯，有人譯一個中文咧叫做撼動嘅理論。 哦，即係好靚喎個字， 係好靚，所以我好中意。我成日都講呢一個嘅理論，就係講咩咧？佢話啊，即係有個心理學家講就係、是、人咧，即係呢個係社會心理學嘅角度啦，就係、是、人對世界咧就會有三個假定嘅，即係第一個咧就係、是。世界是善良的啦， 善良公平有冇份啊？ 公平就冇，即系善良，善意的啦。第二就是人生是有希望的啦、，meaningful 的啦。第三就是人本身是有价值的啦。咁佢话点解同创伤有一个少少嘅联系 ？assumption 咧，有啲人就话就系、是、因为正正你经历一个好负面嘅经历，或者头先我哋讲创伤嘅时候，系令到你头先对于嗰三个假定撼动咗嘛。系咯，冇希望噶啦，哎，系咯，世界就系咁残酷噶， 咁阿 Helen 就冇意义。 佢嗰呢个假定咧，系即系性本善噶啦，佢相信性善说啦。咁呢个系咪西方嘅假定啊？即系我哋都会有即系性本恶噶嘛，或者性本恶啦。 佢嘅一个即系其中一个理论就系佢解释紧。點解人去經歷呢個創傷嘅時候，佢嘅反應嚇，即係咁，所以我覺得你用即係東方西方解釋都冇乜所謂。而嗰個假定咧，就係佢講緊即係好啦，其實即係大家嚟試下，有人經歷車禍，咁你唔會日日行街，你都會諗住其實我今日。大嘅例子 touch wood 係會有車禍， 因為咁樣生存唔到，好吃力咯咁樣。係 啦，所以嗱，咁佢有得意嘅喎，佢就話如果你日日都假定你今日有意外，你都死喎。咁但係如果你完全冇假定生命嘅意外，你又會好辛苦。咁所以其實係要有一個平衡咯。所以其實講翻近少少，就係點樣影響一個人佢覺得生命冇希望，就係、是、即係佢一定係有經歷嘅，佢一定有經歷。 就推咗佢嗰邊嘅想法多啲。 或者佢唔係經歷都好，佢係旁觀，佢觀察到哇，點解咁樣都有嘅？ 嗱，如果我聽咗你兩段説話，咁我即係感覺就話，好似部電腦咁樣啦，即係如果你一開機好人好者嘅，咁你朝頭早起身 关嘅，就唔会即刻谂哇今日即系除非你睇到嗰套 Happy Death Day 嘅啫，每一日都要死一次，然后醒咗又要死一次嘅啫。如果唔系，我哋应该唔会谂到衰嘢，系咪呢个就系佢普遍嗰个假设啦？如果唔系我哋好辛苦噶嘛，每起身就觉得好衰啊，好衰咁样。 所以我觉得即系凡事有个平衡。 咁而中间就一定系有啲经历吓。咁先至會令到我哋會成日諗衰嘢， 係啊，所以我諗當中有好多即係好， 我明啦，就係港女遇渣男之説咯，即係你本來開頭對愛情好有信念㗎，好夢幻，可唔可以咁？ 我知你想講咩？ 你咁你第一個都話，算啦，可能係我做得唔好，我錯咁啊，但係慢慢唔係真係渣男㗎，慢慢你就對愛情冇呢一個憧憬啦， 係啊，所以就係我哋之前㗎，即係都講過嗰啲躁鬱症咪就係咁嚟咯，即係兩邊咁，即係呢個又太過簡化，但係我會覺得係其實你要真係即係我再三講就係你真係要聽下嗰個人佢當中個經歷係點。咁你 有幾個渣男啊？以前點對你啊？你就知道點解佢對愛情有咁負面嘅睇法啦。 咁我又會討論，雖然我就唔會真係同他人討論呢、這個，但係我又會諗啊，其實你都係經歷過三個渣男嘅，咁呢個世界唔止三個人噶嘛。咁你懶係好理性咁又唔得噶嘛，而係佢一個都夠啦，即係嗰個傷害。 佢哋 個 係㗎，係 啊。 好深嘅话跌咗落个即系50尺嘅井，咁你爬唔翻。 所以如果你话俾佢听，喂，唔好为咗一棵树放弃成个森林嗰啲，即系呢啲系叫做 唔会听得入耳啊。 假定即系点讲咧，叫夹硬鼓励你咁样，要谂正面啲。 咁点鼓励？因为好想听啊！如果唔系，我哋随时都会有啲姊妹系需要鼓励噶嘛。咁点样鼓励佢哋好咧？ 而系佢要有机会去重整，去讲得出其实佢嗰个痛系啲乜嘢。即系我觉得系讲故仔，因为我应该冇讲过。其实我喺即系读硕士嗰阵时嘅研究系研究失恋嘅。 哦，系咩？可以咁样啊？ 要之后开一集啊？系咪？ 一定要睇翻你篇论文咯。 系啦，咁所以其实系你要俾佢去讲到成个故事，佢有所有嘅情感元素去组织一次咧。其实佢。這個是跟我們身心有關係才重整到、其實我有這個經歷，我是即尊重我自己的經歷，無論身心或者是理性，我怎樣去面對下一步。所以其實不是要重建希望，而是要重整他那份的經歷，再次去對生命有那個假定，而是那我可以再試了。 是，那我想問一下呢，就是我們坊間經常說吸引力法則的嘛，從心理學度看是不是真的有用的呢？即是如果我不停在想著正面一點的東西的話，那些好就会嚟噶啦，咁咧， 呢个有好多嘅，即系有啲人就觉得系一个自我满足嘅道理啦，即系你越系相信嗰件事就会发生。咁我会觉得系影响你成个人嘅即系习惯啦，即系成个应对啦。咁所以我觉得都有一定嘅关系嘅，即系你相信嗰件事情，同你唔相信，其实你会过得好唔同咯。 嗯，咁由今日开始啦，我哋问大人，我哋不停日日都喺度谂住，永远有靓仔喺我哋身边出现，永远有靓仔。 你咁谂啦，我已经够噶啦，我已经心如止水。你问下我之前发生过咩事啦？ 唔系问你点解，问你经历咗啲咩？ 系头先听人讲过，我哋一定要存有呢个正面嘅谂法啊嘛。 系啊，我对你好正面噶。 今日非常谢晒 Helen。 浪加速，再加速，以三倍速手滑。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留不低放眼的落下，没有空间资格去讲有。在一次感觉被装备，可否一晚 世练习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青春也被迫将它消费。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 剛才啊，心理食堂 Helen 今日带俾我哋题目就系讲失望咁啊。当如果你遇到有失望嘅时候，希望每一个人都好似呢首歌咁啊，一定要用十倍速嘅时间咁啊，快啲复原，快啲康复，快啲开心翻。因为其实前面嘅路咧，都一定系有好多光明，有好多曙光等住大家嘅。今日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之后会有音乐说艾力，拜拜。